forever, forever young. 你的眼泪吗？叫我淋湿可以吗？好让我感受你的痛啊！ 笑吧， 不 管黑夜是否太傻，走在边缘只剩挣扎。 如果还有明天， 希望的掌声也能够听得到，希望我们的梦想永远不会被忘掉，希望有一天。

这是流泪。曾经那么爱谁，那么的珍贵，无论是非，就算心碎，终于让你飞，让我们有机会。